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科创在线今天给大家安排的科技创新领域的最新资讯，算法推荐服务迎来强监管，华为发布绿色 5G 白皮书， OPPO 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机器人应用场景日益拓展。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科创在线的板块，为您盘点今天为大家搜索的科创资讯。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在大数据时代，算法在我们身边可以说是无处不在。那么算法在便利数字时代生活的同时，也是备受诟病的黑箱。最近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并且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呢明确提出，不得实施流量造假、控制热搜等影响网络舆论，外卖和网约车平台对劳动者、消费者的双重算法需要规范，保证劳动者算法的公正透明，抵制算法对消费者大数据杀熟等问题。那么相关规定也给算法推荐服务戴上了紧箍咒。另外，意见稿对包括用户注册、信息发布审核、算法机制机理审核、安全评估监测、安全事件应急处置、数据安全保护和个人信息保护等在内的方方面面都做出了具体规定。专家表示，这也体现出了全流程、全生命周期治理的一个思路，相信未来在新规的落实中也会是一个生态治理和共同参与、共同构筑社会公共信任的一个过程。我们说现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就在那里，那么什么人、怎么用、怎么科学安全的来使用，这呢是一个需要重点考量的问题，这也是我们说数据能够更好的服务我们的智能生活的一个前提。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管理规定，也对行业啊，互联网时代这样的一个算法的科学使用，等于是有了更强的一个规范。接下来我们再去关注一下 5G 技术。那日前在华为首届无线媒体沙龙上，华为呢是发布了绿色 5G 白皮书。白皮书在业界首次发布了绿色 5G 网络的能效评估体系1.2，同时呢也率先定义了绿色 5G 网络的技术趋势，也就是四化八大方向。那白皮书呢从设备高集成化、站点极简化、网络智能化和全生命周期环保化这四个方面阐述了所谓绿色 5G 网络的一个关键特征，也首次给出了四化特征下的八大绿色 5G 网络技术方向。那么具体这八大方向都包括哪些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一说哈。首先就是方向一，射频呢走向多天线，大幅提升设备比特能效和能量传输效率。方向二，设备走向了超宽频，多频合一可以降能耗。方向三，硬件休眠机制走向精细化，持续降低中低负载能耗。方向四，站点走向极简，去机房，去空调。方向五，整站走向联动，综合能源高效利用。方向六，网络走向智能，节能和网络性能双优。方向七是业务承载走向高质势，充分发挥 5G 的高能效优势。那么最后一个方向八，就是全生命周期走向循环经济，减少自然资源依赖。 5G 发展啊，从开始就考虑经济、效率、绿色、可持续，那这也为后续能够长久发展打下一个好的基础。说到绿色长久发展、长远发展哈，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科创资讯，那也和目前创业创新的环境有关。其实现在我们国家的创业创新环境非常的好，只要有好的想法、好的项目，只要愿意哈去创业创新、肯吃苦，那基本上都会有一些收获。当然我们的创业创新方向也是要结合大的这个发展方向，还有包括政策的一些引导方向，以及要符合市场需求、符合消费者需求的。那么为了鼓励更多的一些好项目出来，日前 OPPO 宣布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展一年期合作，通过支持青年创客挑战赛、提供创新创业孵化训练等多种方式，推动青年创业者与社会创变者为社会可持续发展贡献创新解决方案。据介绍， OPPO 呢作为合作伙伴支持2021年青年创客挑战赛，8月23号到27号已经在线上顺利举行。这届赛事的主题是气候行动，鼓励青年人充分利用科技和数字技能，以绿色、创新、包容和可持续的解决方案来应对气候问题。据了解，通过本次青年创客挑战赛选拔出的优秀青年创业项目将有机会参加2022年亚太青年共创实验室峰会，与来自其他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优秀青年创业者共同探讨青年如何通过社会创新创业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代理驻华代表戴文德先生也是寄语青年人，在未来的事业中呢，要谨记三个词：创新、包容和可持续。他表示，应对气候变化作为未来的领导者和创变者，青年人的行动至关重要。我们说青年呢代表一个民族的未来啊，也代表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启，所以青年人的发展一定要有创新，同时呢要考虑可持续，要关注我们身边的气候变化。所以这在 OPPO 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为期一年的合作当中哈，也是希望能够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关注这方面可持续发展，可以贡献自己的创新解决方案。好，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机器人应用场景的拓展。那么日前我们中国航天员出舱过程中协助航天员进行舱外作业的太空机械臂成功抢镜，在网络上掀起了一股讨论热潮。这次协助航天员出舱作业的黑科技太空机械臂其实呢是机器人群体当中的一员，在被送到太空任职的同时，类似的机械臂以及功能构造更复杂的机器人已经在中国工业制造中迅速应用和发展。在各种各样的机器人当中，应用于生产过程与环境的工业机器人是较早得到了大规模的应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工业生产数据显示，今年七月国内工业机器人产量达到31342套，同比增长42.3%。一到七月，国内工业机器人产量是205094套，同比增长64.6%。在工业生产层面，那么工业机器人呢正在承担越来越多的工作。我们节目当中其实也给大家介绍了很多这方面的科创项目哈，不管是助力这种物流分发的机器人、爬行机器人，还是助力工业生产哈，检查我们这个生产环境的一些机器人，其实都在工业生产当中发挥着他们的作用。那么在 5G 低延时特性助力下，机器人也承担起精度更高、难度更大的一些生产任务，并且通过集成全局定位相机、激光跟踪仪等这些设备突破了一系列卡脖子问题，也进一步提高了工业生产的自动化程度和生产效率。作为机器人产业的新兴领域，服务机器人与移动互联网的新业态、新模式相结合，高度融合了智能、传感、网络、云计算等创新技术，为促进生活智能化及推动产业转型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业内人士指出，在工业、服务业等各个领域，人类正迎来与机器人协同发展的新阶段。不同领域、不同行业对机器人的个性化和标准化需求，虽然目前呢有比较大的差别，但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已经是大势所趋，机器人市场呢也势必会迎来爆发式的发展。 在强大的技术赋能下，相信有更多的机器人和更多的应用场景也正等待人们去发掘。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创在线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和经济日报等平台。主持人张燕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中国稍后科创面对面更加精彩的访谈内容。 科技塑造价值，创新创造未来，欢迎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在科创在线环节过后，进入今天科创面对面的访谈内容。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未来智能化汽车在实现无人驾驶技术的前提下需要做到的这种毫米波雷达科创项目的访谈。介绍一下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上海蛮酷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朱明。欢迎朱总，你好。 大家好，我是蛮酷科技的朱明。 之前节目当中，朱总呢详细介绍了蛮酷科技它的成立时间，其实它成立于2019年，但是在这之前，团队的这些科研人员其实在一些大型的车企，尤其是智能汽车生产制造领域呢有很多的工作经验，所以前期呢并不是从白纸开始。那么2019年公司成立之后，也有自己的核心产品出来，既可以实现我们的用料更少，同时生产起来加工起来更加的容易啊，效果还得依然保持它的这种优势。这个成品是在哪一年已经孕育而生了？现在开始进入到这种量产化当中了吗？ 没错，我们呢这个产品是2019年开始研发，然后2020年呢完成研发，过了这个车规级的验证的标准。那今年2021年，随着我们江苏的这个全智能产线的这个落成，那今年我们会实现规模化的量产。然后供给我们的客户。 朱总也谈到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成果。首先我们本身底子就比较好，不是从零开始哈，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这种技术研发团队，都是在这个相关领域从事很多年的，有很深的这种经验，对市场也非常的了解。是不是大家在职能分工上也有一些非常明确的规划？我们的核心研发团队或者是创始团队当时是有多少人构成的？就是志同道合的人为什么想到一起做这个事情？当时的一个场景和当时的人员构成是什么样？ 其实我们的人员呢，应该说这也是我们一个非常独特的优势吧。这批这个初创的人员呢，差不多有12个人啊，这12个人，然后他们的分工是非常齐全的，有负责这个系统架构设计的，有负责这个硬件设计的，我们说所谓的这个电子安全产品硬件设计的。然后呢，也有专门负责软件开发的，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人工智能产品，人工智能算法应该算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啊。还有专门负责生产管理的啊，这个也非常重要啊，因为你做一个实验设计的产品和做一个批量化的工业品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还有呢，就是销售人员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人员配比是非常齐全的。然后而且呢，这些人员在一起共事多年，彼此非常的熟悉，然后有这样的一个从头到尾一起本土化量产经验，这些真的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难得的啊！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出来来做创业这件事情。那为什么我们要出来做这件事情呢？主要是响应国家号召，然后顺应历史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趋势啊，国家有需要，要有人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觉得自己也有这样的所谓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感吧，去帮助国家，当然同时也自己是有能力啊，帮助国家来实现这块的一个突破吧。对， 所以这样的一个团队集合在一起哈，大家就一起来做这么一件目标非常明确的事情。那刚才朱总也分享了我们的目前的这种技术成果哈，已经能够实现在未来量产化这样的一个目标。而且我在节目一开始也说到了，其实在北京也好，或者包括咱们上海，其实全国很多一些大城市都在尝试说往这种自动驾驶领域去布局。比如说像在北京亦庄地区，我们就进行过很多次的这样的无人驾驶 驶的测试，道路上面的测试，其实也是希望能够检验一下现在我们的这种智能汽车、无人驾驶汽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那么从做这个中游哈、啊，做这个汽车智能汽车耳朵的这家科技企业的角度来讲，您觉得蛮酷的核心技术，或者说我们自主研发自主创新的核心技术，如果总结起来究竟是什么，我们希望能够在今年下半年甚至是未来三到五年解决行业的哪些痛点？ 那其实每家公司它的这个技术积累是非常多的，那这块呢说实话是比较有一点理解门槛的。那我总结一下呢，就是首先第一个，我们的团队核心优势就是我们有非常强的硬件团队，它可以设计出符合车规及电子安全产品这样的一个设计能力啊，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呢，也有非常强大的这个生产管理团队，刚才提到的啊，可以保证我们100万颗雷达出去 95% 都是合格的，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难做到啊。生产技术管理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的一个核心技术门槛。然后最最最核心的呢，其实还是刚才谈到的人工智能算法啊，比如说这个目标自动标定的算法，比如说雷达信号的处理算法，比如说抗干扰的遮蔽算法，那这些当然还有其他了，我们相关的专利已经提交了20多项了，我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啊。但总体来说，就是电子安全产品的设计、生产管理、车规级产品的生产管理，还有就是人工智能的算法，这些都是我们具有非常核心的竞争力的技术。 这些技术不管是已经申请专利的，还是我们未来想要继续去拓展的，都是我们在拥有自己的这种核心技术基础上，然后进行去为这个市场做更多的服务。而且刚才也提到，比如说未来三到五年，我们是一直会关注毫米波雷达这样的一个领域吗？还是说依托我们的技术优势，我们可能会在更多的一些跟智能汽车有关的相关配套的这些产业上面做很多的布局，现在有规划吗？ 有，那肯定啊。我们刚才谈到了，今年我们会量产这个用于 L0 到 L3 的 77G 的雷达啊，也是毫米波雷达啊，这个是现在目前主流的产品。那我们在今年呢也研发了 4D 成像雷达，这个是运用于到 L4 到 L5 级的自动驾驶系统的。我们可以把自动驾驶的技术分为5个级别吧。那目前来说处于量产阶段呢是第二个级别，就是 L2。那我们现在77G 雷达主要是服务于这个级别的，那到了大家整车厂包括行业都在积极发展 L4 的技术啊。其实到了 L4 的阶段呢，就是车会自己真正的能够实现自动驾驶了，那在它的要求会更高，它的功能会更强，同时呢对毫米波雷达的要求也会更高。那我们目前正在研发的 4D 成像雷达就是符合这个级别的啊。我们的计划是今年会正式发布 A 样件啊，就是这个产品可以进行功能的这个展示了，然后呢明年全部研发完成，正式过车轨级啊，这个是我们在毫米波雷达这个产品线上的规划。那同时呢我们的团队也做过预控制器啊，预控制器呢你可以理解就是这个自动驾驶车辆的大脑啊，然后也会做这个高端视觉啊，这些都是我们原来在行业里面是有经验和技术积累的啊。我们做完了耳朵，我们后面的计划呢会做这个大脑，也会做眼睛啊，当然这个眼睛可能是用于到 L4 到 L5 级别的，都会去考量去做这些事儿，对。 是，你看朱总多次提到，不管是 L2、L3 还是 L4、L5 哈，这其实是对于我们业内人士非常熟悉的一些这个智能汽车的不同的阶段哈。那能不能在这儿也给我们的听众科普一下，就是目前我们现在可以实现量产化的这种 L2 的阶段，它是一个什么特点？那么继续往后升级到3、4、5，终极了，到了5之后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不同阶段的这个特点，你也帮我们简单的科普一下。 好，那我就用相对来说非常容易理解的方式给大家科普一下。 好， 那这个 L1 呢，你简单理解叫解放双脚啊，就解放双脚。最典型的功能一个呢就是 AEB 功能，就是紧急制动，就前面突然有一个物体突然窜出来了，对吧，你个驾驶员来不及做刹车的动作，具有这个 L1 功能的 AEB 功能的车呢，它可以帮助你刹停，对吧，看是不是就把你的双脚就解放出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理解 L1 是解放双脚。那 L2 是什么呢？解放双手啊，因为 L2 其实最典型的功能是变道辅助功能 啊，解放你的双手，哎，你不需要这个自己去操纵这个方向盘，车辆可以辅助你完成这个变道的工作啊，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理解解放双手。那 L3 是什么呢？解放双眼啊，就是把你的双眼，你不需要时时刻刻的盯着这个驾驶的前方了啊。但实际上目前来说，交规是不允许的，对不对？ 嗯。 啊，所以目前来说，量产呢是处于 L 的阶段。那随着我们的技术的进步，然后随着不断的验证，哎，那可能会发现 L3 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以后，后面可能会修改相关的交通规则，具有 L3 性能的这样车辆，你的驾驶员是不必要一直盯着前方了， 嗯， 啊，所以就解放双眼。到 L4 是什么呢？ L4 我们刚才谈到了，是真正的实现自动驾驶嘛，对吧？那就是什么？解放大脑。啊，你那个时候啊，是车在开，你人只是一个安全员了。啊，你不需要开了啊，你只是可能在特殊情况下再接管一下这个所谓的驾驶权， 嗯， 叫解放大脑。 L5 啊非常简单了，连驾驶座舱都没有了、啊、 驾驶座都没有了 啊，对的，驾驶未来我们只有乘客座了啊，比如说我们四个人坐在这个车里面、嗯、可以面对面坐了，就像坐在高铁上一样面对面坐了啊，可以聊天，可以打牌，可以吃东西。 那 车辆自己在开了， 司机那个位置是什么样子？是一个凌空的状态？ 就没有司机位置了，就空在那儿了、 哦。 就是整个驾驶座舱就像一个整个这个车内就像一个房间一样。 嗯、 哦、啊，你可以做很多事了。所以你看到为什么自动驾驶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完全把人解放出来，从驾驶过程中解放出来，让你做其他的事，对吧？ 嗯、 你在车里面进行娱乐、进行工作、进行消费，哎。这样才会产生大量的数据，然后才会真正成为一个有价值的智能终端。 嗯，你看刚才朱总给我们非常形象的用五个解放分别说了说这个不同阶段哈，这个自动驾驶到底能实现什么样的状态，到真正 L5 的这个级别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象成这就是一个移动的家，或者是移动的办公室，我们就坐在里面，对吧？我们不需要这个驾驶的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小的空间，它在我们的道路上移动，实现的这种交通的功能，然后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在里面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哈、啊、总之就是不用再考虑驾驶这件事儿了。这真的是打破了以往我们对于驾驶的这种想象、 嗯、 当然这背后是依靠科技的力量来做的。 对， 而且现在我们的研发已经到了 L4 的这个阶段，您说到了我们想要开发这种 4D 成像的毫米波雷达，也是针对 L4 这个阶段需要去布局和做的一些科技支撑。 没错，那我们觉得为什么一定要做自动驾驶呢？因为人生的意义啊，它无非是我们古人说的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对吧、 嗯、 那出行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需求啊，你到了更多的地方，那你人生的这个宽度啊就无限的拓展了。但是呢由于原来种种原因吧，你自己开车大脑和双手是无法解放出来的。如果你在出行的过程中能够把大脑双手解放出来，那我相信你不仅人生的宽度获得了延长，那你人生的长度也获得延长。我在相同时间里面我可以完成更多我想要做的事情。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呢，大家纷纷加入到自动驾驶赛道这个竞争，我觉得是大家对行业的看好，也是当然了也是对这个未来趋势的共同的认同和把握吧，对吧？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制造是工业 4.0 的最关键的技术，各国都在做、 嗯、 那我们中国作为目前来说最有希望成为 number one 的这样的一个强国大国，那我们肯定要做嘛。那汽车自动驾驶又是人工智能最落地的应用啊，产值已经在那里了，对吧、 嗯、 不像有些人工智能可能还它的应用场景还没找到，汽车自动驾驶一年的产值都已经上万亿了， 嗯， 对吧？这个是非常非常务实的，非常落地的。当然了，这个我们也觉得呢，竞争是激烈，但是空间也更有。为什么呢？因为汽车包括汽车产业包括自动驾驶产业，它的产业链啊非常非常的长。简单画一画，有上游半导体，中游的汽配，下游的整车制造，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服务性的配套，它的产业是非常非常长的。我们初创型的公司或者我们的科技公司能够把其中的一环做好已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了啊。所以我们刚才谈到竞争是很激烈，但空间更有，留给我们初创公司能够努力的方向啊也非常非常多。目前我们满库先专注于把毫米波雷达做好，未来呢我们会继续做好预控制器视觉啊，这个就是所谓的退可安身立命，进可星辰大海。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科创项目呢，依然是和医疗领域的这种科技创新是有关的。其实现在大家对于人体的这个结构，尤其是我们最小的这个结构单元，就是细胞，对它的了解呢，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开拓的空间。那么要想更好的去了解它，其实是需要很多的一些专业的设备和一些观测的技术水平能够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去了解人体的基本单位小小的细胞。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天津灵视科技有限公司 CEO 陈洪强陈总呢，就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企业在做高通量高速流式细胞检测技术的科技创新过程当中都会有哪些心得体会，以及他们的技术优势。再次欢迎陈总做客我们的节目。您好。 哎，你好，大家好。 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研发团队的主要人员构成，现在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 目前我们的整个技术研发团队是以两个教授作为牵头人，其中一个教授是清华电子系的终身教授，国家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大长江，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就光电技术、光电芯片。另外一个教授是武汉大学工研院的教授，也是工研院的副院长，也是中组部的青年千人，他负责现在整个这个技术在高速成像的这个应用的整个的完善，包括算法层面的迭代。对，以两个教授为牵头主体，同时在依托清华大学和武汉大学相应的硕士生、博士生，然后作为一个主要的年轻的研发团队力量，不断的补充到公司的这个技术团队来，然后整个的，所以公司的技术研发背景是比较深的，而且创新能力是比较强的，这样的话才能去满足我们后续的技术的不断的完善和迭代，然后始终可以处在一种世界领先的位置，拉开和欧美团队的这个技术距离，实现自己的技术壁垒，打造我们的护城河。 是依托全新的自主的这种科创体系来实现我们的这种科技成果，是跟国外走的不一样的路径。而且刚才提到了是拥有多年的光电子信号处理技术这方面的很多的这种专家或者是团队的这样的一个背景。那大家可能会好奇说，光电子信号处理听起来它是如何和医疗领域的这种机器设备发生一定的联系的？这是不是其实他们二者的结合在医学领域还是挺多的？ 其实还是蛮多的啊，其实还蛮多的。但是，如何用光电子的技术去打造一个快速全通量的检测，这个是有技术难度和技术壁垒的。就是说，所以我们是相当于利用光电子技术的一些技术特点，我们实现了从硬件到软件的这样的技术的创新，去结合生物技术。怎么实现在微观层面对细胞的细致的观测，包括获取的指标信息来一起去判定其中的特异细胞，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研发的一个过程才能实现的这样一个技术的结果。 您说这里面难点其实挺大的，我相信可能有的人也想到过这样的一条路径，但是未必有这样的能力或者是这样的这种关注度和坚持度来做这个事情。那这里面重点的需要攻克的难点到底是在哪儿？然后是如何依托我们主要的技术优势来实现这样的一种难点打通？ 当你想实现这样一个大通量高速的这种细胞成像的检测的这种技术方式，想实现这样一个达到这样一个技术目标的话，其实你要做的事情是非常多的，就是它要从一个硬件创新开始，就是说我们要打造一个自己的硬件设备，而不能用现有的或者是进口的或者是其他方式的这种设备去实现这样前端的这种数据的收集，就必须是我们自研的自主研发的这样一种硬件设备，同时在我们自研的这种 AI 算法去做一个硬件软件结合，才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突破的点。 那么在整个硬件设备上，首先我们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创新点，例如整个光路系统的搭建，包括其中一些我们自研的核心的创新点，包括减少它的接收器，调整它的光源等等，类似这些硬件系统上的创新点去做一个整合，才实现了这样一个硬件的一个自主研发设备，实现我们对这个样本的全通量检测。在这样的话，我们去获取的细胞量才是最全面的，我对这个样本细胞的提取才是最全面的。这样的话，我们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去检测的效果才是和别的团队是不一样的。同时我们在形成这样的数据积累之后，到 AI 算法上，我们保证了在这种大通量情况下，每秒要通几十万个细胞这种情况下的 AI 分析，这样的话整个算法的分析也是我们必须重新自己研发，这样的话才能保证这种大通量情况下对细胞的智能分析，尤其对其中特异细胞的选取和判定，这个都需要我们自研的一个状态，保证了我们这个样本在通过的时候如何保证我们的通道的稳定性和保证它的这个单细胞通过的质量，这都是涉及到我们核心的一些技术的创新点。所以的话，我们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工程，才能完善整个的这样一个技术的实现。不是说只是通过做硬件或者做软件，这样单独某一方面是不行的，提供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这样才能实现最终整个技术目标的实现。这样的话，技术目标实现之后，这样的一个高速高通量的细胞成像的这个功能才能去解决医疗场景的问题。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综合性非常系统化的工作，涉及到的点面都非常的多，非常的复杂，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从 A 到 B， 它可能是一个好多个点，然后把它这种交叉，然后甚至是最后可能有很多个环节我们需要连接起来，然后一起打通之后才能实现我们一开始的那种设想。而且也不仅仅说是能够实现了这种细胞的快速通过、高流量通过就可以，我们还需要去捕捉其中的一些问题哈，需要去发现问题，需要搜集数据。这里面不光是硬件人才，可能是不是还需要一些医学领域的专业人才？ 是的，所以我们和很多相应的这种国内一线这种医院的医生，包括业内的某些领域的专家都是有相应的合作，包括我们现在去进行临床验证的一些场景的问题，都是这些医院医生的专家提出来的。所以很多这种场景的一些问题是真实存在的痛点的需求，而不是我们纯臆想的这种场景。那在经过这么多业内的专家的讨论和共识，包括给了我们很多有用的建议之后，其实中间的整个一些技术路线，包括场景应用的方案，我们也进行过多轮的调整，也要实现现在在某些领域的这种突破性的应用和获得业内的一些认可。 就是我们的研发是从市场需求端来，然后同时这个版本的升级迭代也是要看市场的检验以及需求的不断的延伸，然后我们来做升级改造。那现在凌视科技的主要产品呢是超高速细胞成像智能分析仪，我们给它做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哈，说它是打造世界最快的细胞照相机，这个比喻非常的形象。那它最快能快到什么样的程度？能够实现比如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图像呈现效果？那这样的智能分析仪现在已经在哪些领域开始了推广应用吗？ 是的，我们这个为什么说我们号称做了全世界最快的细胞照相机，就是因为我们的现在整个通量的参数指标是全球领先的，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国内国际团队能够超越我们。我们最快的指标已经可以做到每秒100万的细胞通量，就相当于每秒通100万个细胞。那这时候我们是为什么能够实现这样的，就相当于我们是在我们的通道上让细胞单个的这样往下流的时候，我们的光脉冲是进行一个横切，这样的话在相对速度来说，细胞对光的速度就是静止的，所以我们号称做了全世界最快的细胞照相机。在这样快速的扫描情况下，我们实现获取细胞的整个的二维信息，甚至通过算法分析，我们还可以构建出它的三维信息。 这样的话实现了整个这样的细胞通量的检测和这种成像分析，包括指标分析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们在追踪数据分析上，我们可以获取细胞1000多种指标信息，这里包括细胞的大小、细胞的厚度、细胞的膜弹性、细胞散射率等等这些，来去确定一个特异性的细胞。 通过各种指标来去把这个有问题的细胞把它找出来。 对，是的。然后目前我们已经在相应的一些领域，例如宫颈癌早筛的领域，例如胸腹水病理筛查领域，包括白细胞分析上，已经在进行临床的应用和测试。目前从整个医院和医生的反馈结果来说，对我们的这种准确度的判断和特异性的分析还是比较满意的。 陈总在提到说天津零是它的一个成立背景，以及我们这些年在做的一些技术研究，那5年多的时间一直是在做这种理论创新和不断的去研发的过程，那么到现在已经是已经实现了这样的一种产品的突破，有了这样的一个成品，那我们也在某些领域开始了推广。14-5期间企业的科研攻关目标和规划目前我们有吗？现有的技术成果还可以在京津冀地区的哪些医院或者说是哪些这个医疗机构可以进一步推广？我们现在有一些市场规划吗？ 是有的。就整个在接下来的期间，我们的科研的主要攻关目标和规划就是希望由我们这个技术衍生出我们可以解决更多医疗场景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整个产品管线做得更加的丰富，因为我们这是一个核心的创新技术，其实我们可以解决很多医疗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可能会针对更多细化的不同场景下，例如宫颈癌的场景、胸腹水的场景，包括血栓、白细胞等等场景下，我们会形成不同体系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和算法的不同的区分的改造，这样的话我们会形成相应的不同的设备仪器和算法，去解决每一个场景的问题。那从整个最核心技术的迭代上来说，我们还会逐渐的完善我们的速度指标和分辨率指标，就是我们会再想办法把我们速度提高到更快，同时分辨率降低到更低，因为我们现在分辨率是在1微米以上，那么我们接下来目标就是想把分辨率降到1微米以下，就是0.1到1微米这个期间对细胞和微生物的观测，这样的话在未来上我们是有可能把整个的这个判定的区间有可能降至分子层面，都是有可能的啊。这是长期的一个规划。然后同时我们面对的客户群，其实整个京津冀地区所有的三甲甚至到二级医院到基层医院都可以来由我们的这个设备来去进行铺设和进行相应的样本检测。因为我们在面对这些客户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推出了多种机型，那面对一些比较成熟的一些三甲医院等等，我们会推向我们比较复杂的一些机型，实现更多的这些指标的判断。那面对一些二级甚至基层医院，为了满足这些基层医院的需要，我们会推出我们的另一款稍微简单一点的机型，这样的话实现的功能和性价比上基本也可以满足的需要，又不会让医院付出太大的一些成本。 所以这也是刚才我想追问的，就是现有的技术成果它的投入市场当中它的成本，因为很多可能小型的医院它要考量说我的这个引入一些器械呀、或者引入一些高尖端的这些设备哈，我的这个前期成本大概是什么样，这也是他们需要考虑的。所以我们也针对不同这个能力和等级的这种医疗机构，我们可以提供不同的机型。 对，是的，因为我们公司的目标就是想实现中国所有这些医院，包括下沉到基层医院，都可以实现用我们这样的一个成像的设备来去做相应的检测，而不是说纯追求更高的盈利和更高的这种经济化的利益。我们更多的是想解决真正的中国甚至国际上现在医疗场景的某些痛点需求，来去做一个真正的医疗技术的创新点，去攻破 这种相应的难关。 嗯，我们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的目标，其实现在都有一个明确的这个方向。而且我看到企业呢是希望能够开拓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医疗成像设备的这个市场，还希望有机会能够构建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细胞数据库。那这样的一个数据库的设想，它的意义又是什么？ 因为现在整个医疗界内啊，一直大家都有一个愿望，就实现整个人体的数字化结构。就因为人体的很多指标其实都可以归结成一种数据的积累。那这里头有很多一些别的团队也在做一些人体的相应的数据，包括瞳孔的，包括心脏的，包括各种指标信息的吧。但因为病症体现的最小单位是细胞，所以我们认为这里头有一个最底层最核心的一个技术数据基础，就是细胞数据。要想实现这样一个细胞标准数据库的建立，目前来说没有太合适的团队的原因就在于整个要识别和判定的正常细胞和特异细胞是非常多的，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快速的一个检测方式的话，那你要对所有这些细胞的学习和判定包括积累，这可能是需要非常多的时间。那因为我们实现了这样一个高速的这样检测和分析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我们对这个细胞数据的积累也许就可以把这个时间缩短。比如假设有别的公司去做这样一个数据积累，它可能需要100年的时间，但因为我们的指标会远远快于他们，可能我们用10年的时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团队比较适合去做这样一个细胞数据库的事情。这样一个细胞标准数据库的建立会对整个中国甚至世界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影响。它会因为现在整个不光是世界包括中国，整个专业医生的缺口还是非常大的。一个专业级医生的培养时间要长达10年。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尤其到很多基层医院，他对一些病症的判定，当没有一些数据基础进行判定的时候，靠医生的一些经验去判定会有很多的一些弊端。但如果我们可以建立这样一个庞大的标准细胞数据库，把这样数据的结构可以下沉到基层医院，那么到下沉基层医院的时候，在没有很多专业医生的情况下，他就可以先通过这些指标先去有一个初步的判定和一个认知，这样的话对整个一些疾病包括病症的检测和分析会有一个更早期的一个推论，其实这是整个医疗的判定是有效的。 是这种标准化可参考，它的这个价值其实对于我们更好的平衡医疗资源，然后让现在这种所谓的看病难哈，这个都集中在一些大城市，一些比较顶级的三甲医院的这些实际的困难和问题，也希望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当然这是一个更长远更宏观，或者说是需要我们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往前走的这么一个过程。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那我们最后的一点时间，还想和陈总再探讨一下这个为什么选择了做医疗创新这方面的一些研究工作，跟您本身的学历和学习背景是有关系的吗？ 其实我本身是学软件工程的， 是一个就是技术类的理工男，是这样吗？ 对对对，是的。所以本身就是我本人就是对这种硬科技的项目是更加感兴趣的，尤其这个在整个国家大的政策和方向性之下，我们公司判定认为整个硬件创新技术才能实现真正的一些对中国这种技术能力的这种提升，包括实现打造全球领先这种技术优势的这样的壁垒，就我们认为必须从硬件创新开始。那也这就是我为什么对这种硬科技的创新项目非常感兴趣，包括我为什么投入医疗这个领域。同时因为生物技术是一个人类最关注的一个长期的发展的一个事情，就人类永远是会去关注这个健康包括疾病的这方面的创新的点，所以生物的创新技术一定是一个长期而且是持续性而且是一个未来最重要的一个发展方向的一个领域。所以我们投身在医疗领域就是想在这一块 实现更多的创新的技术，解决医疗的问题。这样的问题的解决，通过我们硬科技创新去实现之后，也可以提升中国在世界上的这种医疗这种创新的地位和影响力。 你看我们十四五期间提出的这种所谓的新基建，然后包括国家其实一直以来都在倡导说我们要把目标更多的转向实体经济，在这方面的这种科技创新国家政策上面的一些红利，其实这些年大家都能够感受得到。您本人是对于硬科技非常感兴趣，也非常喜欢，想要去啃这些硬骨头，但同时又把目标聚焦在了医疗领域，但是前期有没有考虑过或者是真正了解说其实医疗领域的科技创新它是需要一个静下心来，然后需要一个长时间等待出结果，然后再包括临床上的这种真正的实践啊，这也是一个需要时间和过程的，这方面的时间积累有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对，有的。其实在当初我们整个团队决定做这一领域事情的时候，大家就是多次讨论过，就大家是否下定决心和可以坚持在这一个领域去做，尤其在生物创新技术上，我们又是从硬件创新开始，不只是做了算法的创新，那么我们的整个难度和周期就会更加的加大和延长。 是因为刚才我听到您说的，咱们中间基本上没有拿来主义，没有可以直接现成用的，好多对，基本上都是要靠自己来进行研发的，所以每一个环节少了哪个环节都不行，所以每个环节的这个骨头都得自己来啃，这本身就是需要时间和精力的。 是的，所以我们其实从公司前期的这种技术积累就需要几年，到现在公司成立后到现在来说还在做最终的完善和测试，实际上整个这个时间已经是非常的漫长了，但是我们一直认为只有这样真的沉下心来去扎实的在硬科技上进行这种创新技术的研究，我们最后形成和产生出的创新技术的成果才真正具有含金量，而且具有世界领先优势，我们认为这个是值得的。 所以做这个事情本身它的这个意义是我们看得到的，然后也认为投入这些时间和精力是值得的。我们也取得了很多的成果，比如说在参加很多比赛当中都获得了很好的成绩，像2020年的第七届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我们获得了全国的总冠军，另外在中国医疗器械创新创业大赛还获得了二等奖哈等等一系列的奖项，其实这也是业内对我们的一些认可。那么最后我还想请陈总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或者是正在这个创业中期的这样的一个创业者的身份，对于那些想要进军生物医疗领域的这些年轻的创业者，您会有哪些建议可以让他们能够吸取或者是少走一些弯路，您觉得？ 我觉得如果现在已经投身或准备投身生物领域创新技术的这些创业者们，我觉得首先最大一点就是要坚持，就是生物技术任何的一个创新点都是具有难度的，那这个对团队对创业者本人是中间会经历很多复杂的事情和困难，那你要一个一个去解决这些问题，不要被一些问题给吓住或者是拦住，那这个坚持最重要的坚持的这个心态是很重要的，同时也要有一种非常乐观和淡然的心态去面对这个过程中不断出现的问题，因为当你决定进入生物领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每天都会有新的问题，不管是从来自于技术端还是来自于市场端，那么你如果没有一个新豁达的心态和一个比较淡然的一个去面对的话，你可能会比较急躁，当你急躁了，对这种真正硬科技创新上其实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同时做这一方面的创新的话，最大的问题就是你要真正要和市场端，就要和相应的一线的医院医生包括业内进行多方面长期的这个交流，最后反馈出你做的这个技术去解决的医疗场景才是真正的医疗需要解决的痛点的场景，因为有很多一些创业者包括我们团队曾经也都会面对一些弯路，就是曾经自己想象解决的一些场景其实不是大家希望解决或者是觉得解决出来会有很有效的一个效果的一个问题，所以的话必须和很多 真正业内的人进行深入的探讨和长时间探讨，最后寻求的这个解决的医疗的场景的问题才是真正的痛点问题。这样的话你研究出的创新技术对这个生物医疗才会有限的提升。 我们和陈宏强陈总呢一起分享了天津林氏科技有限公司他们在做的科技创新的项目，以及在创业创新过程当中陈总的个人收获。谢谢陈总做客我们的科创中国访谈，谢谢您。 哎，谢谢大家。 好的，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稍后更加精彩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网播购物，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刀光剑影没了多少时间穿梭，且看他口若悬河，衣上有风尘，却原来是一位江湖说书人，那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国人，那昆仑痴儿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侠骨柔肠醉了多少时间坎坷，本就是浮萍游子漂泊本无根，萍水相逢浪迹天涯君莫问，那江山如画各走一程，也哭尽了人间的多少苍生，那美女多娇爱看英雄，道尽了江湖的血雨腥风， 城中楼阁几经风霜，天涯游子一梦荒凉，神鬼之意荒唐一场，谈笑一段半生疏狂，江山一老妈几度斑驳，痴儿侠女奈何情多，酒剑随马他乡异客，白衣不见桃花如昨。 哎呀，嘛时候是金门地呢？港外啊！哎呀，到底港吗？这猴卖吗？我跟你说啊，这猴不卖。在座的看官莫想太多，书中故事是时间蹉跎，个人心中他自有评说，听完这段你一笑而过， 城中楼阁几经风霜，天涯游子一梦荒凉，神鬼之意啊荒唐一场，谈笑一段半生疏狂， 江山风雨岁月山河，人世苦短又有几人看破， 大梦一场也只是戏中一过，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孩子学过游泳，一直游得很好，我一会儿没注意怎么就…… 当时我就在我儿子旁边，他看起来只像是在玩水， 明明水那么浅，孩子怎么可能溺水？ 儿童溺水常常发生在看似安全的地方，安静而迅速，难以察觉，没有惊慌呼救和奋力拍水，孩子们无声的挣扎被淹没在妈妈分心处理的一通电话里，或是爸爸埋头沉迷的手机视频中，危险时刻存在，事故往往就在疏忽的一瞬间。加强安全教育和有效看护，做一名合格的家长，溺水危险也能被我们拒之门外。应对儿童溺水，预防